近年，敬爱的金正元帅向总联支部工作者大会参加者发来贺电四周年旅日朝鲜人中央大会参加者20号向金正恩同志致信。信里指出，金正元帅在2012年7月20号向总联支部工作者大会发来了历史性贺电，这是给伟大的金正恩时代旅日朝鲜人运动指明前进方向的必胜的宝剑，保证总联坚持把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崇高一致作为一面不灭的旗帜，坚决沿着主体的道路、爱祖国爱民族的道路和强盛繁荣的道路奋勇前进。由于那伟大慈父的关怀，我们得以在空前严峻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也积极粉碎内外反动派毒辣的对总联镇压阴谋，大力推动了新的主体100年的旅日朝鲜人运动。祖国人民按照敬爱的金正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宏伟蓝图，一致奋起投入旨在今年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全盛期的忠诚的200天战斗，创造出惊人的万里马速度奇迹，要和他们共呼吸同步伐，来进一步切实贯彻金正元帅向总联支部工作者大会发来的贺电精神。信里表示，衷心祝愿敬爱的金正元帅身体健康。